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介绍执行的案件。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整整20年前。那为什么这起案件一直拖延了20年才最终得以执结呢？中间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问题呢？促成这起案件最终能够得以执行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一起执行案件花了20年，到底是案情复杂还是执行的过程过于艰辛呢？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说这起发生在20年前的交通事故。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的赵红华法官。赵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因为一个交通事故，一个非常年轻的花季少年导致了这个左腿截肢，而引发了一起涉及到执行的一起案件哈。那您先说一说这个交通事故当时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这个案子发生在20年前。 20年前。 对，98年的时候一起交通事故。当时本案的这个原告小刘当时才17岁。当时他驾驶着自己的一辆就是二轮摩托车，在这个房山区黄梁路路口的一个加油站，在左转的时候与一辆就是三轮拖拉机相撞，造成了左腿呢粉碎性骨折。那然后入院一周之后呢，因为细菌感染，他的左腿就截肢了。 他这个截肢是这个是小腿截肢呢，还是说连着大腿一部分就都给截了？截到什么程度？ 是左腿这个大腿根抱住了，就是下面相当于小腿往上一丁点，从那儿开始截的。 就膝盖也没有了。 对。 哦，那等于说那整个人那不依靠一些工具就没有办法行动。 对，他现在的就是基本的走路啊都需要拐杖假肢来扶持。辅助。 那这个事故啊发生在20年前，那么遥远的事情了。那当时的时候这个事故的责任呢，交通队有没有给出一个责任的认定呢？ 是这么的，当时那个交通队做出认定之后，是这样认定的。小刘他因为驾驶着二轮的这个摩托车是没有牌照的。他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拖拉机这个驾驶员因为在就是转弯的时候没有减速，他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当时呢就是咱们经过法院的判决，一审作出判决就是赔偿，当时98年赔偿这个小刘这个常某赔偿小刘20万元。 哦，98年就20万， 对， 那不少了， 对， 是吧？ 对， 因为98年、那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还没出台呢，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个司法解释应该是01年出台的， 对，他所以他这个判决的就是内容是包括什么假肢费、后续的就是医疗费，那这种加起来，当时法院酌情判定的是20万， 20万， 因为毕竟17岁的。人就相当于已经左腿截肢嘛，就是基本的后续的生活呀，就是受了很大影响，包括工作。 没错。哎，那这个案子因为发生在20年前，那当时的这个情况怎么就等于说这个案子是您先再说一下是最终什么时候执结的吧？ 执结应该是18年初，17年年底，就相当于整整20年。 哦，整整20年。 对， 怎么就这个整个的执行啊，花了20年的时间？您把这个过程跟大家讲一讲。 98年判了之后，当时的承办法官呢，就是也找到这个常某，把小刘，包括小刘的父亲，以及交到法院，咱们是做过一次和解。当时呢，就是他们双方和解是一个月给1000块钱。当时应该是他是和解之后呢，他们都做完笔录，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按照这个协议履行了将近1年，也就是说给了12000块钱左右。后来呢，这个常某就消失了，就是相当于下落不明。然后这个案子依照我们当时的这个执行程序呢，就做了一个暂时的就是退出的程序，就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俗称的终本程序。对， 就是这个姓常的开拖拉机的这个司机，他是干嘛的，多大岁数了，这个你能跟大家说一下。 经过我们调查呢，常某呢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当时他的就是驾驶的这辆这个拖拉机就是家里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他是负责给人家拉这些建材，包括什么水泥啊、砖头啊、沙子啊、石子儿这些东西，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多一点。但他这家里呢有2个小孩，然后还有老母亲，身体也相当不好，家里的负担，整个他的履行能力是欠佳的，不具备一次性给付的能力。当时的1000块钱对他来讲已经算是在他的履行能力范围之内已经是最大的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就是下落不明了嘛，好久了，就是我们找不到人，包括我们去他家都说不清楚去哪了，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出去打工的啊，有出去说到哪个地方做生意的，现在就是具体去哪儿都不知道。 那您刚才不是也提到执行法官还去了这个姓常的这人的家里， 对对对对， 那是他举家都搬走了，只剩他的远房亲戚邻居告诉咱们他下落不明呢，还是说他就这个人没了，家里别人还在？ 就是家里人在，但是这个被执行人不在。 家里人也没有说他去哪儿啦，干嘛去了， 都说不清楚，都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就是感觉他们应该是帮助他逃避这个履行的这个义务。就是问去哪了，人都说不知道。我们也是就是多方打听，有就各种说法，有说出去打工的，出去做生意的，但是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那么这个案子呢，就是我们毕竟时间比较长嘛，从第一手法官后来倒了好几手，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们一直就是对这个刘某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就是比方说符合我们政策的，帮他们解决困难，就是短暂的申请司法救助呀，并且每年像过年过节，我们的执行法官呀都会去他家里进行慰问，这几代法官的坚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初的这个小刘啊，现在已经不小了，是吧？ 对， 他们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又怎么样？他受伤了以后，比如他的这个经济来源啊，因为年轻，那么17岁肯定还没有组建家庭嘛。 是的。 那后来这个情况您有了解吗？ 申请人家庭就刘某这个家庭呀，我们了解他也是长阳镇的一个就是农民家庭。他们家的主要收入，当时他们家的主要收入，因为他17岁嘛，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当时就是包地种菜就是为生。然后家里呢，他有一个哥哥当时也是应该也是到就是找媳妇儿的这个就是成家这个年龄，但是家里呢就是条件不好，然后下面还有2个妹妹，所以家里条件相当不好。后来就是他大哥成家之后呢，就是他主要的生活呀就是靠大哥来接济。这样的。 那他后来有成家吗？ 后来是成家了 、 对，成家了，有一个孩子应该是上小学。 成家也比较晚吧。 嗯，对，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残疾。 残疾 啊、 嗯， 对。 后来有认定伤残吗？有伤残的等级吗？ 伤残等级当时是应该是有认定。 他这个身体这个行动不便嘛，是吧？ 对 对。 那肯定给会给他的这个经济收入啊带来一些影响。 对。 那后来咱们有没有了解他受伤了以后，收入来源靠什么？平时都干一些什么？ 他没工作，就是一直在家待着养身体。家里人就是、对，他的就是老父亲，他跟他老父亲住在一起，然后平时生活上，比方说经济方面需要什么东西，生活费呀、都是大哥来负责接济他，这样维持的、姐妹兄弟们帮忙嘛，因为姐妹兄弟们其实也挺多的。 那看来这个生活很是拮据啊。 对， 是吧？ 对。 哎，那他们对于这种把这个钱执行回来的这个愿望很迫切吗？ 相当迫切，应该说、我是17年接手这个案子，17年下半年、当时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小刘的父亲，因为小刘行动不便，他的父亲老刘呢就经常去法院，每个就是咱们的接待日他都是第一个到咱那个门口等着，开了门第一个就是他的。我们也跟他讲明这个情况，因为被刑人现在下落不明，我们也查询就是他因为履行能力欠佳，现在这个案子就是说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并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组，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个案子突破在哪呢？就是到了17年大概11月、12月份的样子，11月底、12月初的样子，我们当时就得知这个常某的母亲应该是病危了，所以我们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吧，和我同事一起去他家去了解情况。 去谁家？ 去这个被执行人常某家。很赶巧的是，这个被执行人当时就在家，正好、 在家。 对，正好被我们堵了个正着。 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常某呀，就是说他虽然离家。但是呢，就是应该是跟他母亲有联系，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 哦，是吗？ 对、 哦， 就是对母亲还是挺关心的。 那么他的确这20年里面就根本就没有在村里出现过， 很少， 很少。 对，并且他出没可能就是很少有人知道，可能就是比方说晚上回去这种，咱们就不太清楚这个他的行踪。然后我们正好当时去的时候，他正好在给他老母亲擦拭身体。老母亲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正好发现他在擦拭身体，然后我们就跟他聊了这个事儿。当时呢，他也跟我们说，这些年在外面，他的意思不是说躲避执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年因为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去南方打工，所以这些年就是说也没怎么回家，就一直在外面打工。现在老母亲病危了，他不得不回来。然后我们当时呢就因为我们当场准备对他进行拘传，但是考虑到老母亲的身体，他要照顾老母亲，我们就当时给他留了一张传票，传他到就是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好像周三左右去的，周五到法院去执行约谈。当时他也挺配合，因为他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拖很久了对他来讲是不利的。我们也跟他释明了法律后果，跟他聊了好久，就把这个法律后果跟他阐明了因为他这个躲肯定不是问题，是吧？然后我们 这里再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去他家里面见到他这个老母亲了，是吧？ 对， 他老母亲的确是这种 是 可能 卧病在床。对， 神志清醒吗？ 神志还算清醒，但是就是已经基本上不怎么能说话了。 姓常的这个人有多大年纪啊？ 50几岁。我们去的时候17年年底是吧？18年年初， 50几岁， 50几岁。 那么也事发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三十多岁，对，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那他对这个事情他对于比如自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事情，他是没有。 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的是吗？ 没有没有，我们遇到他，我们跟他做完工作之后，他也认识到错误，他就是心里也觉得很愧疚。二十年了，人家就是说小刘日子过这么艰难，他觉得对不起人家，所以他当时也去了，就是我们约谈他当天去了，我们把老刘的父亲约过来跟申请人跟这个被执行人坐在一起聊，然后这个当时就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哦，又达成个和解协议。 对，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当时就是他先给15万，剩余的5万他再回去凑，因为20万嘛。然后当时他就把这个当天吧，就是下午就把15万的现金交过来了。 哦，现金啊。 对，他这么多年在外面肯定有一点积蓄吧。应该是有点积蓄，打工毕竟或多或少肯定有一点。 那看来他态度还可以。 对对对对，后续的后续的就是他已经知道，就是说躲肯定不是问题了。他不可能老不回家。 对 吧， 对对对对。那他有没有讲他当年为什么就消失了，为什么就躲起来，为什么就不继续履行这个执行了呢？ 他当时说的是就是因为家里就是确实履行能力欠佳嘛，因为没有收入嘛。出了这个事故之后也没有那个单位想用他开车了，当时他就被迫就说是南下去打工，具体去哪儿他也没说。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打工，后来又把这尾款5万元在这个年前吧，就是18年年前给交完， 春节之前。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20万凑足了。申请人呢也同意说确实他考虑这个情况，就是说也没给他追这个利息，也主动放弃了一部分，就是双方都因为和解嘛，双方都让了一步。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个案子就算这样直结了。 对对， 是吧？ 对 那看来他这个后面这个所作所为啊，还是算相对比较守信用的。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当时跟他留了传票，当时跟他说明白这个情况。如果再那个的话，我们就会追究他的拒职责任。因为我们发现他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去他那个家，发现他家翻修了一下房屋，并且在他们家那个旁边呢起了一排那个相当于临时的住房，好像是出租的，所以我们断定他经过调查他是有这个履行能力的。即使不是一次性履行能力，最起码你有部分履行能力，不可能说你就给12000就不给钱了。当时我们跟他把这个情况示明之后，他也认识到这个法律后果。因为你这个一旦如果再不履行的话，我们将会启动追究拒职的责任。这个就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的话，那这个将来对他的子女啊或者是家庭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看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变。 对，有了一定的好转。比当时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对。 但是反过来看，再看这个受害人小刘，他们家经济条件就很是不好。 对对对，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小刘的父亲老刘当时手上拿了一个判决书。这个判决书98年的判决书当时已经快撕成碎片了。 啊， 就是这么多年一趟一趟的，就是说保留着，一直保留着，终于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也十分的就是激动吧。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哈，咱们终于说这起案件能够得以执结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就是这种线索中断的案子。 对。 那么本次没有办法能够保证申请人的利益得以完全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这个案子就不管了。 对对对，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依照我们最高法院这个终止案件的管理规定呢，就是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这种案件啊，就是在终本之后的前5年内，每半年我们最高法院会有一个终本案件库，会对这个终本的这种案件进行定期的财产的查控的反馈。一旦发现财产线索就会恢复执行。如果是比方说申请人他发现有财产线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经过我们核实确实有财产可控执行，我们也应当恢复执行。并不是说终本了就是说我们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所以 另外就是因为1998年的这样的案子判了20万哈。其实咱们还是要按照1998年这个判决的数来执行的。 对。 不考虑说比如说什么通胀的因素啊，其他的因素来增加这个判决的费用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可以 个依照法律的规定啊，可以申请这个迟延履行的这种利息， 嗯， 就所谓的什么民间所说滞纳金之类的 哦 啊，这种就但是呢，当时因为核减嘛，申请人也考虑就是说被执行人，因为咱们执行财产型执行啊，就是肯定是要考虑他的履行能力， 嗯， 他毕竟是打工出身，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能磕磕巴巴的把这钱就是本金凑足了，就他也放弃了一部分 哦 啊，就没有再主张这个事儿。 嗯，那如果算利息的话，这一算算二十年的利息， 那 是不是也不少啊？ 是是是是，也不少。这个依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在这个2014年7月31号之前，按照这个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两倍，2014年8月以后，八月一号之后，按照日1.75%计算利息。 嗯 啊，所以如果真要算的话，也不少， 也不少。会不会超过他这个20万的本金的数呢？ 二十年的话，很有可能。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申请人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了。 对对对对对对。经过我们了解，就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两家的关系还算可以。 哦、 因为当时我 听他们俩是同村村民吗？ 不是同村村民，但是离得也不远。 嗯 当时我听说就是过年的时候这个被执行人也曾经就是给人家打电话慰问表达自己的愧疚之心，因为他却、这个被执行人就是说确实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那看来被执行人也并不是说是一个本性很恶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他其实也是一个农民嘛、就是说本性不坏，但是呢就是曾经做了错事，但是经过我们的释法明理之后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没错。那在咱们这个执行当中啊，比如说申请人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嘛，如果他说我坚持要求，因为二十年前的判决是二十万，现在绝不止二十万， 对， 我坚决要求我要他支付这个延迟履行的利息， 对， 这个应该也是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合法。但是就是说因为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放弃部分，因为咱们财产型执行啊，就是这种财产类的执行，毕竟是要执行回财产，是吧，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这个主张呢也可能就是说暂时得不到实现， 但是我坚持我的要求，要求他支付都那些这个利息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的赵红华法官，谢谢赵法官。 好，谢谢各位听众。 好，赵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过几天呢就是九九重阳节了，也是一年一度的老年节，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涉及到老年人权益的保护。那这里呢既有老年朋友经常容易发生的一些比如说呀财产啊继承啊遗嘱啊这样的纠纷，也会涉及到这个老年朋友在现在有时候会遇到的理财陷阱啊旅游伤害案件呢等等等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今晚拍案，另外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